世。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我们跟大家讲的题目叫做似与不似。这句说话就来自画家齐白石的一句名言，迟些我们会讨论。但是我们其实讲似与不似不一定是局限在画画的，其实似与不似也可以是通用在各种不同的艺术，也可以牵涉到人生的道理。我们今晚请来两位嘉宾，一位就是我们的财政对书画有爱好的万玉良，另一位就是画家陈奕航。万玉良，我交个波给你，你和听众介绍一下陈奕航画家是什么来历先。 好，多谢老师，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就请到陈奕航兄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这个似与不似。陈奕航兄呢，就佢歲數，我梗係唔可以喺大氣電波度透露啦。咁 唔緊要啦， 非常之年青嘅人，咁咧係可喺我眼中係一位神童級嘅畫家，因為佢好早咧已經接觸國畫啦。咁佢第一位老師咧就係我哋嘅香港張兆石老師， 係 得意弟子啦。跟住後來晚年佢又跟過鄭家俊老師，即係鄭家俊老師晚年嘅時候，佢又跟過鄭家俊老師啦。咁大家都好多愛好畫嘅朋友都知道鄭家俊老師嗰啲水墨啊、漫畫嚇，好負盛名。咁最後佢跟到趙少昂老師，係我非常之崇拜嘅人物嚟嘅。咁趙少昂老師係佢就話咧喺老師嚇，即係呢個晚年嘅時候跟到嘅，所以佢集大成於一身。咁我同陳兄咧，其實就係可以講神交多年，因為我睇過佢嘅畫，喺好多場合都見過。哇！咦，咁好畫嘅咧，咁但係又唔絕似嶺南派喎、啊。今晚講絕似絕不似，似與不似嘛。但係又有啲神髓似，咁我就去揾啲朋友問啦。好，陳兄，請講下你啲心得啦，少少啦。 哦，唔好咁講啊，多謝你哋吹捧啦。咁首先我要感恩個天啦，即係俾我有機會有幸跟到四位名家，同埋都咁多啲前輩啊！今日阿飛哥同埋阿萬興邀請我，咁我又唔想客氣嘅。有時畫畫就係因為我自己嘅嗜好，咁亦都有幸跟到四位老師，亦都有一個不幸嘅，我就畫壇咧，其實我係黑仔嚟嘅。因为个个老师咧，我都系最拉尾，因为佢哋年纪大， 呢都可以叫关门弟子。 我系令到佢哋关门啦。 赵老师应该系关门弟子。 四个都系， 四位都系。 因为我半年就个个都先游，所以就亦都庆幸跟到佢，亦都唔庆幸就系自己黑到佢，就学紧啲又唔学紧啲，咁所以令到我咧，头先阿万兴今日讲似不似，我又喺度攞到佢少少嘢，但系又得唔晒佢哋嘅真传。咁我自己又慢慢融會咯，但係就有時嗰四位老師嘅啲名言啊教導咧，依、這個係畢生受用嘅，到而家都係。 咁啊嗱，我頭先講咧就話講畫畫嘅似不似咧，就係嚟自齊白石嘅一個金句。 嗯， 佢個講法就叫做畫畫咧，作畫咧妙在似與不似之間。 係， 咪太似咧就為微俗，不似咧就為稀世。 係， 或者聽阿陳奕航诠释下呢句说话 系 点样 咧？唔好咁讲，呢个我自己预见啦。其实即系中国画咧，同西方画睇法咧，就一定有分嘢嘅。 系， 因为个文化上个盛传落去，而中国画咧，其实点解阿齐白石大师讲一句说话似与不似？其实有时咧，中国画咧系以神为主。 嗯， 咁我哋画画咧有六法，就气韵生动。咁有时就系话，我哋要将自己个人嘅神韵性格而表达出嚟，人哋一望埋去，哦，知呢件呢幅画系边个画，兼嗰样嘢，我大概都知道，原来哦，画个昆虫系边类嘅嘢。而齐白石亦都好嗰个理论咧，都有讲过嘅，就系话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又唔可以似人，因为要画咧，要我哋自己个人独立风格。 系， 因为你太似，即系成行成市，咁啊变咗我哋以前所讲叫行货画啦。咁太似，不如影相好过啦。咁我哋影相系未必攞到个神话，只系攞到个构图曝光。咁国画你轮到游，而我哋用画画嚟讲，每一笔用水分都好，都有个个人习惯，同埋全程个神韵嗰一下落笔，都有我哋自己个神韵。咁所以有时话似， 咁好簡單，我想畫只老虎咁樣舉個例，我未見過新老虎。但係我表達到畫個老虎嘅老虎紋，咁人哋都估到。但係有時可能畫咗只貓出嚟噶嘛。咁呢樣嘢有時就個人睇法，但係個神韻一望埋去咧，就會令到你涉獵咗入去，就係人都知道。哦，舉個有隻飛哥簽個名寫個字，我哋一知道哦，原來係飛哥嘅字嚟嘅。就係、是、要攞呢個最高嘅境界就普及咗出嚟。就好似畢加索，好多人都臨畢加索，但係畢加索點解嘅畫咁有價值？佢嘅文化只做造藝之藝就落曬去。咁一睇就知佢嘅畫嘅風格，就以藝術嚟提升嘅媒體咯，就係、是。 其實講呢、這個似與不似咧，其實唔係話似字齊白成講嘅，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嗰個畫嘅歷史咧、再早啲，譬如齊白石，我哋近代人啦，民初嘅人啦，就即係五十年代佢已經九十幾歲啦。但你睇翻最早期宋朝，蘇東坡就有講法，就叫做畫就以形似。就見於兒童論，咁啊，父師必此師咧，定之非師人。咁啊，萬玉麟，你又講下，其實蘇東坡呢個講法咧，其實啱唔啱咧？佢話畫畫以形似，就見於兒童論。 我覺得咧，即係頭先聽阿陳兄講，或者平時上你堂都聽講，我哋中國人要講嘅神水神嗰樣嘢咧，喺宋朝咧，佢哋啲讀書人嗱，蘇東坡咧。都是畫家喎，畫足好叻喎。但如果你問我，即係好個人嘅睇法，你淨係識畫幾筆足，係咪已經係話你一個畫家呢？今日嘅眼光，我覺得唔係喎。 我當我發表啦，因為以前咧，畫畫都好一個奢侈品。 係 文人咁啊，文人兄佢哋又讀到書，亦都考到官，咁啊識字作詩基本啦，佢哋。但係有時當佢哋咧，就係、是、其實。畫幾筆畫，因為有時有啲嘢，因為佢説話咧，同埋佢嘅物件咯，係會領導啲民間嘅人嘅思維嘅。咁民間有時有啲位，佢哋未知去深究咁多呢啲原來畫嘅嘢，咁佢有時了幾筆，我哋叫文人畫。咁佢哋其實有啊，佢哋做畫嘅功夫咧，個紙造未必係咁高喎。即係我哋個寫生，但係寫出嚟就俾人睇到，就似不似咁調翻轉，佢講嘅就係噶啦。咁用呢個傳媒形式咧。就俾民間知嗱，我都識畫畫嗱，依、這個就係竹，依、這個叫梅，就因為嗰陣時冇相，因為你好似荔枝咁樣嶺南嘅，咁喺北方唔知荔枝係乜嘢嚟噶嘛，睇唔到噶嘛，就用佢哋嘅表達，咁佢個文化地位講嘅嘢就係權威啦，咁所以有時就係佢哋細心唔夠，但係有時係俾到依個信息出嚟嘅。 所以 不過咧，我就認為啊，蘇東坡嘅説話咧，我有啲保留，因為咧佢話。畫畫以形似就見與兒童論，佢嘅意思即係話你而家咁樣見解，你好似細路一樣，即係話咁樣講話要似啊嚟畫畫咧，個見解非常之淺薄。但係其實我哋從另一個角度嚟講咧，其實畫畫咧唔好話見與兒童論，我以為細路唔掂。其實畫畫咧，其實另一個需求咧，唔知阿陳畫家同唔同意嘅，係需要有個童心。 系 童心嗱，又見於兒童論啲畫，兒童啊唔掂。其實如果你畫畫有童心咧，你啲畫咧就變咗係靚正好多嘅。係啊，好似有個畫家真係好似細路畫一樣噶。我諗阿陳奕航都熟嘅，亦叫做關良。 哦，關良 係。話佢係咪有啲似一啲兒童感覺啊？細路仔畫畫， 佢純曬啦，已經畫到係啊。 佢畫戲曲人物啊嘛。係 啊， 即係好似細路畫嘅。仲有另一個咧，我都覺得佢有啲童心嘅。就阿陳方安生嘅媽咪， 方 少 麟， 係啊，係咪有啲同味？ 到佢哋已經融會嘅，就因自己性格喜好而表達嘅。咁阿關良嗰啲其實已經係我哋講到某個位叫撮，即係剔手邊做個出字，即係呢個發表下個字。咁佢哋某句話就純潔，就化繁為簡，就出嚟真心就先講畫論就係氣韻生動，以神去取悦於人。咁有時呢樣嘢就係、是，望埋好舒服，好童真，咁掛呢張畫令到人個個好温馨，有時咁樣表達咯。咁呢樣嘢其實係都係一個好高境界，因為個品德要好高先得。 以前中大丁公丁顯容 都有啲兒童味㗎， 兒童味㗎，係 啊，冇錯， 係 啊，丁公有。 不過咧，我哋即係我個人去， 甚至係封子海都有。 封子海直情 係封子海帶領第一代漫畫翻嚟。 但我咧，即係作為一個。爱好者睇画嘅爱好者嚟睇咧，就好似系真系一线之差，有啲系扮天真。 哦， 我就最憎嗰啲扮天真。 咁咪叫氣，即係話氣勢咯。 氣勢啊！ 鄧少啊，依個啊話陳百石講過咧，係嘛？不似就似氣，入邊誒為氣勢咯， 係啊， 氣勢咯， 係 好嘛？所以你見到咧依個咁樣嘅蘇東坡嘅講法咧，其實除咗蘇東坡之外，講話畫畫似與不似嘅人咧，仲有一個就我哋講翻歷史啦， 嗯， 到元代就依個魏湛。即系魏云林，魏云林啊，即系话佢系元代四家之一， 冇错系。 啊，咁佢有个讲法咧，嗱，依个就系讲嘅，即系要阿陈奕行诠释一下啦。佢就叫做咩啊？佢话佢自己话自己啲画啊，叫做日不草草啊，十日非个日啊。 嗯， 日不草草咧就系不求形似， 嗯， 了以自如。 嗯， 呢个就魏云林讲嘅。嗱，依个系人哋讲画家嘅画画嘅最高境界叫入品，系咪？ 系冇错。 咁啊，或者你阿陈耀行，你诠释一下何谓入不草草，何谓叫做入品咧？嗱，呢个入就正系似与不似之间。 入品有嘅，咁啊因为佢个品德已经提升咗啦。 系啊。 咁佢中意写生，就表达抒发自己嘅情怀，去表达出嚟。咁佢系真系一个入品，一睇佢嘅画咧。啲筆墨各方面都好咧，好日氣嘅，係冇火氣嘅。佢真係個品德好高啦。而華獨士咧，就佢係到日品啫。其實仲有阿飛哥當我一個發表翻咧，其實最高係叫神品。 嗯， 因為其實個品字神品係最高，品就係因為其實喺某方面嚇，其實係即係個人嘅性格。 嗯， 咁個品德。先可以表達得到。 即是古人好緊張個品格， 個品係最緊要，因為我都話 畫品好緊要。 畫品人品都係 人品咯， 因為你有個人品，你先咩人畫咩畫，其實睇個畫其實都睇到個人品噶啦。字入多字書法都係睇到個人品噶啦。咁其實個佢哋個品德，佢哋個學識視野，所以得出嚟咁嘅畫出嚟，咁佢就變咗入品，佢啱喎，佢真係好。好冇火氣睇啲畫，好舒暢，好舒暢。咁神品就要到皇帝去評啦，唔係我哋判嘅，係只係阿乾隆去定為神品嘅呢樣嘢，就係呢個就我 再跟住落嚟，我就發覺嗱，你齊白石講似與不似咧，佢其實齊白石就係師法四家，我覺得佢師法即係佢入仰慕嗰四個師傅咧，全部都講過類似似與不似嘅人。一個就是八大山人， 八大山， 一個就是石圖， 石圖， 一個就吳昌石，仲有一個咧就叫做徐慧， 徐慧， 哇！呢、這個徐慧啊就好勁啦，我諗徐慧因為問題係好難得，就話石依、這個齊白石同埋鄭板橋呢兩個人咧，自稱係佢話清騰門下嘅走狗。 系、 何谓清腾？清腾咪就 系 徐慧清字咯， 徐慧 咯， 系啊。 哇！我哋揾次阿马玉良揾次讲下徐慧啊，呢个奇人啊， 奇人佢啲 真系犀利， 佢又 乜都得，诗又得，系啊， 打仗都得，话打倭寇喎。 哇！呢样犀利， 哇！冇事，即系 文武全才， 武略， 系啊。 然后戏曲又得，通显宗啊捧佢。哇！佢一个画又掂， 哇！真系要开一次讲佢先得。 呢个徐慧真系不可多得嘅奇才， 系 佢真系奇才。我都曾经有幸廿年前去过故居，同埋曾经有 即系赵少卿， 系同埋阿少卿啦，直情招待。咁我又睇到啲真迹， 嗯， 张画一开出嚟咧，系有个气嘅，个气场一开出嚟就会涉猎咗我哋嘅。佢嗰种个气法真系流传百几百年啦，都有嗰种气喺度。咁一出嚟嗰、那個，哇！真係神品，真係會令人即係另眼所有直情流連忘返。 佢有冇啲即係野日或者怪怪地咧？ 佢超級野日， 佢係怪傑， 怪傑。 佢啲字係仲豪放， 好似阿鄭板橋啲畫咧，我就有陣時咧唔係張張聰，或者佢寫得太多，因為佢要賣畫。 冇錯冇錯， 佢有啲亂寫咧就假天真，喺我眼光覺得。所以話鄭板橋嘅書畫咧，我一般一般，但係徐慧咧。徐清腾，我谂就啲即系劲嘅嘢多系嘛？ 佢流世嘅作品唔多， 系， 但系每一样嘢系真系好野人。佢用个水墨咧，好多人成研究，其实有半繁子，佢出嚟个效果，啲水墨咧个效果咧就会渐变得好，浮现得好突出嘅。 系， 如果用笔咧，个出发咧就完全冇法度，可以话其实就有法度。 系， 佢个构图咧系佢随意而画嘅。但其實都有個人品，即係佢個構圖空間，我哋六法之中各畫都有經營構圖，佢都有佢自己個人嘅特別之處嘅。咁佢個淨係而家就係流傳最盛咧，就係複石樓。佢複石樓 人哋唔會諗得到一張咁大嘅紙，佢就係中間整個石樓側邊提幾個字。咁有啲人話都未畫完，有啲人咁可以咁樣評論，但係佢已經係超出另一個境界嘅。 嗯， 佢淨係純水墨，但係佢有用色㗎。係，佢用色嘅牡丹又係其實跟一位明朝姓陳，我一時醒唔起，唔好意思，其實都係大家嚟。 嗯， 兩個嗰一段時間，澳門試過將佢兩位嘅展覽。我大開眼界，即係見得到，同埋佢張紙可以竟然係佢可以揾到咁大張紙，我都呆咗。見到就係有一張係二十尺嘅字書法，放蕩不羈，但係佢寫出嚟係好有秩序同埋個氣韻喺度嘅。即係依個又係紙筆是其實依個真係先係大家。 即 係 亂中不亂有陣時係嘛？ 係啊，有時 睇落好似好亂，其實好嘢、 啊。我當一樣嘢，我表達一下啦。齊白石係叻， 嗯， 但係。我當今日大辯波講我的預見，其實齊白石很多嘢咧，因為佢係賣畫為生、賣字為生、賣篆刻為生，其實很多畫咧唔係佢嘅藝術巔峰，唔係個人藝術嚟嘅，佢好多係臨摹人嘅畫嚟借取佢賣畫，就係因為徐悲鴻捧佢而出咗名，而佢嘅篆刻，我今日大膽講，小弟齊白石嘅篆刻。不是去創作出嚟嘅，我是有溯源嘅。佢嘅篆刻其實是日本人的篆刻嚟嘅。 哦， 即係我今日大膽講、 okay ， 我有資料嘅，因為佢係受陳師曾影響。 陳師曾係。 陳師曾話俾你，不如行呢條路咧，揾到食。 陳師曾佢恩人嚟㗎。 係啊，就係、是、陳師曾引佢，咁佢變翻就就佢行咗呢條路。係。咁唔好介意，即係我哋中樂捧緊佢，佢係一個國寶。但係有一樣嘢喺字人之道咧，齊白石。嘅法度係有，但係創作精神咧，唔好介意喺我小弟心目中咧，就係、是、未入嗰個神入品精神。 講起齊白石畫畫咧，或者我講個小故事都係聽翻嚟嘅啫，即係不知真假。又話齊白石畫賣畫為生啦，咁有次佢市場度就買蝦，佢畫蝦好勁啊嘛，齊白石嘅蝦，咁啊畫蝦，咁啊買，然後咧就買蝦。去個海鮮檔度買蝦，咁啊問嗰個小販啲蝦幾錢斤啊？個小販話$50，齊白石話唔啱，我攞依幅畫蝦嘅畫嚟同你換啦。咁嗰個小販就大鬧，死老嘢，想攞啲假蝦嚟換嗰啲真蝦。 我要揾食嘅大佬， 啊！依、這個佢唔知啊。如果佢真係換咗啦，佢就發啦。依、這個小販 哦，呢、這個小販 人嘅價值好難講嘅。 頭先咧，老師你講齊白石即係學嗰四大咧，其中八大山人咧嗱，今配翻我哋講似不似就係八大山人嘅簽名，係 係 哭笑難分。 我哋聽首歌先，然後翻嚟繼續同大家講似與不似，就阿 Lam 唱嘅畫家。 爱创作意画导人，他的不掌握他命脉，冷眼看世界，不管得与失，看透了世间万物，他不执那身外貌，求灵魂能随创作不消失，他的心意热烈似火，色彩将活力传播，不足中尽量留自我，将孤单与寂寞隔开，疯癫中日着狂热爱，他的心与万物并存在，创作里透出活力，不足给予他生命力，那创作谁能计算价值？ 伦鲍尔表示，德方高度赞赏中国的发展成就，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和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388点，跌3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23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67，日元110.59，瑞士法郎0.925，加元1.249，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2.87美元，卖出1803.05美元。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晚上11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香港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系北纬17.2度、东经111.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热带低气压在明早会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但仍然与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本港晚间风势可能有所增大，但普遍吹强风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晚间维持。市民在明早外出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同这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在明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并间中为该区带来骤雨、雷暴和狂风。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酷热。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凌晨1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中国点点点的网络专员何立燕。在很多网络热话，网民即使遇到什么奇怪事都会乐观地面对，所以很想点这首歌给大家，陈奕迅的《致明日的舞》。 会叹气会怯风，更看到那处可心我。 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听见中国，期待你的点唱。 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内涵。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走到街上，见到迎面而嚟的女士。虽然面孔被口罩遮蔽住，只是露出一双眼睛和眼眉，但是不少人总是觉得女士们因此多了一份秀气和神秘感，都挺好看。无独有偶，有年轻法国时装设计师早在2020年疫症尚未爆发之前，亦都设计了一系列配合服饰的口罩，并因此而在时装界一度大受好评。今日口罩已经是女士们面上的重要饰物了。事实上，口罩并没有增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相反，有了它的保护，我们更放心和别人交谈，拉近距离。原来2000多年前，罗马哲学家普林尼已经用动物膀胱表皮制成口罩，目的是防止磨碎颜料时的有毒粉末被吸入身体。到14世纪，黑死病在欧洲流行，令到一种只是露出双眼、有鸟嘴形状的头罩普及化。但是现代医学口罩的原型原来是中国医学家伍连德的发明。20世纪初，中国东北爆发鼠疫，患病者有严重肺炎，传播速度快，死亡率极高。伍连德确定鼠疫是由呼吸道传播，因此设计了崭新的可以挂在耳边、紧密而实用的口罩，广泛在疫区使用，疫情因此得以在短短4个月之内受到控制。伍连德终身致力医学与防疫，因为他的成就，他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 伍连德心系家国，在临终前出版的自传中亦都留下对新中国的祝福。大家出门之前戴上口罩的那一刻，或者可以怀缅一下这位影响深远但是对现代人来讲不太知名的科学家了。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哇！眼前一亮，我细问，全套沙滩装咁嘅？ 系啊，我哋一家大细去海滩玩水啊！ 但系乜你带咁少嘢嘅？ 梗系带得越少越好噶啦！ 咪住，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游乐场协会嘅代表，讲下玩水上活动要注意啲乜嘢，先至玩得开心又放心。 而我就请嚟绿色地球嘅代表，讨论下废纸回收同拾荒者嘅关系，点样可以达至 win-win 双赢？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咁喺直播室度有画家陈奕航，有呢个财俊啊、万玉良同埋小弟岑日飞。咁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呢个叫做似与不似，就话其实呢个系出自齐白石所讲嘅，即系画画咧就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咧就为媚俗，不似咧为欺世。咁啊讲出嚟咧其实都好虚嘅。即系人哋咁样，即系点样啊？即系点样做似与不似之间？你点样如何要似与不似？咁我或者咧就引述啊齐白石嘅一幅代表作，唔知两位有冇睇过？就攞嚟做一个例子。嗰幅画咧就叫做《蛙声十里就出山泉》。咁呢个系1951年齐白石嗰时91岁所画嘅。万玉良有冇睇过？ 可能冇。 蛙声十里，蛙声十里出山泉，就应呢个作家老舍。 哦， 俾个题目俾佢、我就呢、這个题目系老舍出嘅、就叫齐白石画。咁、幅画咧好特别、你话要蛙声嗱，都俾咗名，俾文章题目你、你要画画咯、点样从幅画度又表现出蛙声十里出阳出山泉呢？咁然后为齐白石嗰幅画咧，就原来咧佢用水墨啦，用水墨咧就画咗六个。物点 哦，我见过蝌蚪啊， 蝌蚪， 哎，见过嗰、那个好出名噶、 好正啊， 系正， 六粒蝌蚪， 蝌蚪系， 即系问题咧就话个系唔好青蛙，就有蝌蚪，个蝌蚪咧就喺度，即系好活泼， 系， 咁你问题咧成幅画俾人感觉咧，呢个就叫做咩？叫神似啦，即系不闻其形而闻蛙声，呢啲蛙聲好似從嗰幅畫度做出嚟，你可以聽到真係蛙聲十里出山泉。山泉度有六粒蝌蚪，六個小物點嘅啫。我話呢個就係、是、 出名呢幅出名， 出名 啊！我唔記得佢題畫，記得佢嗰六粒蝌蚪。 你嗰六粒蝌蚪 印到好多書幅畫，我記得佢印好多書 好多好多好出名。 原來就係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出題目嘅。蛙聲十里出山泉。咁呢個就係佢個特色啦，就話咁啊。另一個問題咧，就齊白石就話另一個，因為佢係花鳥蟲魚啊嘛，即係出名噶嘛。所有嗰啲佢有農村風格，佢都係佢係木工嚟係嘛？ 係啊，冇錯冇錯， 木工出身啊嘛。 齊木匠， 木工係一種農村味道，所以佢畫到好多啲山形。咁問題咧，佢就中意畫蝦。 就是白石的蝦出名啊！即係問人見到蝦咧，就你覺得佢叫扎扎跳。 嗯。 華玉龍睇得多啊。 係。 佢啲蝦有咩特點啊？ 佢嗰啲即係後即係用呢、這個即係清水咧寫個蝦身嗰啲跳彈嗰啲咧，寫得好好啊！ 彈扎扎跳喎、 啊。彈啊！蝦公跳嗰下咧，佢寫得到，好犀利。 佢研究咗好耐嘅， 研究 因為陳百世有一個進化嘅，個溯源啦。開頭就冇，都係水墨，但係就嗰個墨色就唔多個變化。咁佢係有嗰、那個呢、這個真係佢個特色蝦，佢做到好多研究，就買啲蝦翻嚟玩。 佢買真蝦喎、 啊，真蝦。 嗱、哎，呢、這個就我成日諗過，如果我係開酒樓，我一定整一放叫齊白八卓齊白石蝦攞嚟做招牌。 啱啊，冇、啊啊啊、 人識啊， 大千雞噶。 八卓齊白石蝦入啦，嗰個海咩就齊白石嘅蝦咧。就冇呢種蝦嘅， 係 佢畫呢種蝦咧，就有兩個模，有個圓形嚟俾佢模仿，一個就河蝦， 係 一個就叫做對蝦， 係啊對蝦，而家 對蝦對蝦有對蝦河蝦，即係佢係將河蝦同對蝦 結合體， 結合體，所以冇呢種蝦賣嘅。咁但係如果我整八尺齊白石蝦咧，我咪冇嘢咧，我揾河蝦同對蝦撈埋，咁咪算係搞掂啦， 一個名菜， 整得名菜啦。 佢 個河蝦對蝦撈埋啊嘛，用河啊嘛。 佢變咗種㗎啦，係等於 佢最高就係臨尾佢再研究咧，就係佢用清水其實錄影帶有嘅，有畫佢畫影佢畫蝦，佢有個特輯，佢就係用清水畫完之後咧，佢嗰支筆個羊毫就再滴啲水落去，再畫畫個蝦頭個蝦身，佢之後中間就一個龍脈，就變咗一個蝦頭個龍蝦腦啦，咁啊兩點黑色，咁啊真係再補嗰啲須啊。啲蝦爪啊、鉗啊，出曬嚟。 佢啲須咪用書法嘅筆咯，銀嘅嗰條須係寫得好銀嘅。佢個蝦眼咧，有陣時係等啲紙乾咗嘅喎。 係啊， 就專登砌啲龍脈落去，同埋蝦中間嗰度蝦腸之上嗰啲咧，用龍脈寫噶嘛。 係啊，佢嗰個就係濕住又有潤化。 咁嗰陣時啊，趙少昂老師解釋俾我聽，佢呢個都係藝術嘅好高境界嚟嘅，即係陰陽啊。佢 係 陰陽一個龍脈，一個清水咁撞埋一齊，就變一幅畫。咁跟住個技法咁犀利，嗰個蝦嗰啲肌肉跳動，即係跳扎扎跳嗰下咧，俾佢寫埋。 佢真係亦都係有成 就畫蝦點啦？佢畫所有啲咁啊，通常畫嗱，佢就畫雞。 嗯， 畫雞我見到嗰幅雞兩隻雞啊，一隻就公雞，一隻就初雞。 係啊， 初雞佢畫啲肉毛茸茸啊， 嗯， 濕物。 系，佢用湿墨写到咧，嗰啲鸡好似黑掹掹咁噶嘛，但系好得意嘅。佢有一幅又系名作嚟噶，写两只鸡仔。 系就嗰只我睇嗰只鸡仔。 两只鸡仔食一条虫。 系啊， 他日咩两相夫。 系 出名啊嗰幅。 出名。 嗰啲咧就系老师正话讲咧，佢我觉得就系好乡土戏啊，即系见于儿童论啦。你踎喺地下睇。啊！喺鄉下喺啲塘邊啊，咁見到。 依個而家講係貼地啦，每個人一睇就知幅畫係乜嘢，就是、民間嘅文化。 係， 所以佢就可以將依樣嘢發揚光大，即係佢知道民間就原來依樣嘢係同佢大家視線嘅思維，大家明白。咁而佢畫雞嗰樣嘢，有時又係一個撚手啦，可以講就因為佢啲紙，佢用生紙畫到咁融，咁、可以變咗好似鬆茸茸啲雞仔咁樣。依、個係一個。用墨、用色、用紙嘅高嘅 佢，但係嗰啲雞仔佢咁濃墨啊咁咧，佢但係睇落去係透明嘅喎。 佢其實都唔係濃，我哋叫濃啦。其實佢又未到乾，咁佢就用水分用得 即係唔會係成笪咁落。 佢用水分用得好好，咁啊有時出嚟個效果變咗有鬆茸茸之感就係。 係啊， 仲有樣嘢咧，我想同兩位研究，唔好意思，就話齊白石畫蟹。我奇怪喎，萬玉良，點解咁多畫家中意蟹？嗱，其中一個係徐悲鴻，你知徐悲鴻有個名言，佢話咧：魚係我條命，蟹係我嘅冤家。我遇到冤家咧，我情願唔要命， 食咗佢，唔食魚食蟹。 係啦，呢個係徐悲鴻嘅名言啊，因為佢話魚同蟹我都中意，但係如果遇到冤家，我情願要。 咁 我成 徐悲鴻好似有冇寫蟹啊？好似冇係嘛？ 徐 悲鴻好似冇， 唔多覺 冇啊冇， 唔多覺。反而 白石就寫好多， 寫好大好多蟹。但係齊白石嘅蟹咧，其實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去比較齊白石嘅蟹同達芬奇 达文西的望蟹草图比较， 哦， 真系两种中西文，你有冇见过？系罗浮宫可以睇到。 O K， 冇见过呢，這个就冇啦。 但系又或者你知道蒙娜丽莎咧，佢嗰个达文西嗰个望蟹嘅草图咧，真系西方文化系即系好似好似好解剖咁样嘅，好清楚，你只眼见到好似两只眼咁样嘅，好清晰啲纹理。你知佢啲嗰啲肌理各方面，同埋齐白石嗰啲叫写意画， 冇错冇错， 大写意啊嘛。 系， 所以你睇齐白石画蟹咧，五十岁嘅齐白石画蟹同七十岁嘅齐白石画蟹又唔同， 唔同系， 进步咗好多啊。 佢 唔同嘅地方咧，就话七十岁嘅齐白石咧已经注意到个蟹盖， 系。佢用三筆寫啊， 係啊，一筆一筆過，後屘蟹腳啊，一筆而過。 初初兩筆，後來佢衰年變法，就用三筆。咁三筆嗰度出翻啲光出嚟喎。 啊，係啊， 咁咧就好生動啊又。 所以有個古仔就講齊白石，我都唔知係真定假，你聽到啲或者古仔傳聞嘅，話齊白石喺屋企度同個老婆食飯，食下咧就放低個筷子，定住眼望住嗰對台面上嗰只食嗰只蟹。有咩好望啊？就望嗰只蟹脚，佢话：，哇！你话啲蟹脚咧有棱有角，啊，扁扁得嚟胀嘅。哇！依、這个画画一定要留意，好劲。佢话讲，佢讲蟹， 佢一绝咯，嗰啲蟹脚。 佢话嗰幅蟹咧，唔知阿马玉龙马阿陈马家有冇睇过咧？就叫做涟漪无常。 嗯， 有冇记唔记得啊？即系我怜悯你冇肠啊， 冇 肠 蟹啊， 嗰幅蟹咧就变咗，佢就加咗啲颜色，青藤色。 嗯， 啊， 冇睇过喎，呢个真系冇印象。呢 幅名画嚟嘅， 系 石白石嘅画。因为我哋讲呢个佢个特色就喺刺与不刺嗰度，各方面咧可以用到。啊， 呢个我可以大胆讲，因为我细个咧就日就系对住阿陈白石嘅蟹。一上堂就鄭家鎮老師咧，就有一張齊白石嘅蟹扇面。咁啊，頭先阿飛哥亦都講咗嘅，就係用花青再點綴少少嘅，就托嗰個蟹出嚟嘅。咁啊，鄭家鎮老師啊，就教我睇幅畫。佢話大寫意之中有要細微嘅嘢，就係蟹腳最尾嗰個啄嗰隻爪。係，因為細微嘅嘢就將嗰啲大寫就托起佢出嚟。就係嗰張嘢，我都好深刻印象。佢就三筆畫隻蟹蓋，咁嗰個陰影陰陽咧，就令到成隻蟹蓋咧，就好似拱咗咁樣嘅， 起咗咯， 卜咗嘅。咁佢就蟹眼咧就唔係好突出，反而就睇啲手手腳腳隻蟹腳尾咧個尖嗰度咧，就成隻蟹騰咗出嚟。咁個蟹鉗啦，有個蟹鉗都係個特色之一嚟嘅。所以有時細微嘅就托出一張大畫出嚟，就係呢樣嘢。就嗰陣時候日日。哦，上堂又望住，上堂望住咁樣，咁啊，畫蟹好多人都識畫啦，但係畫到嗰個神韻咧，齊白石嗰種水墨咧，咁佢真係又係一絕嚟嘅。 一絕。 不過阿馬玉玲嗱，你可以發表一下，我知道你有做少少研究啊，即係齊白石講似與不似啊。咁啊，到後來到我哋近代個黃賓雄咧，1950几年過身，佢就講絕似與絕不似， 係 有咩唔同？ 我爭。 加個絕字，唔係似與不似，係絕似與絕不似。 呢個咧就預見啦，真係層次唔同。嗱，齊白石嗰個似與不似咧，佢係專針對即係花卉草叢佢啲拿手嘢講。 啊， 賓翁嗰個咧絕似絕不似咧，其實嗰個係佢答佢學生一封信去講嘅，就係答齊白石呢樣嘢，即係個學生問：阿賓翁，我哋點睇似與不似啊？咁啊，賓翁就話：絕似絕不似咧，其實啊，可能啱你啲哲學去研究啊，老師就係絕似咧。如果即係字面睇咧，就係講個神，就係講個神。你寫畫，佢話你要寫到有神，冇神嗰張唔係畫。絕不似咧，就係擺翻畫家嗰個感情。嗰、那個思維落去，即係我所睇到其中一個。咁另外唔知北京畫院剩乜嘢有人寫過咧，就話絕似就係常態，絕不似咧就係變，即係咁樣去即係理解，即係阿賓翁係有哲學或者哲理喺上邊。 唔係、我睇到嗰個阿賓翁講呢樣嘢咧，好有趣喎，因為你要嗒嗰樣嘢喎，佢話咧。依個阿賓翁阿黃賓雄講啊，佢話絕似與絕不似都係欺世盜名嘅話， 絕齒 而絕不齒，都係稀世動物 話， 係絕既係絕齒又係 絕不齒，係啊，第三句 真話， 啱啱啱啊！ 喂，依個就係，所以我哋講下齒與不齒咧，個精髓就係精髓在於齒與不齒之間，既係唔係齒，又唔係唔齒，係咁啊！你話佢如果你又你係齒或者絕不齒咧？都是稀世道明，因為其中一件事我覺得就很我很反感的一件事、就我們現在所說的叫行為藝術畫家、哇你直接拿那些油彩這樣撥下去倒下去倒完就說、哎、畫來了、那些就是叫絕不齒， 那些是稀世道明， 真的稀世道明、 啊、 這樣就是幅畫了，是、啊、人都懂得報道啦， 是、 啊、是、啊、 沒辦法，這件事時代不同，咁佢哋覺得呢個表達就佢你嗰個稀世道明，我哋所形容，而喺某嘅角度，啲人一睇咧就話藝術嘅嘢就係咁樣個表達一剎那，即係佢哋係咁樣講嘅。但係你問我，我都係唔接受認同嗰種行為藝術嘅、因為嗰個完全都冇法度，就係嗰剎那。但係佢哋又中意用呢樣嘢發揚光大，咁啊變咗呢個就係為出名來。 頭先我哋喺休息室嗰度同阿陳興都有研究到。张大千晚年嗰啲泼墨画， 系系 系。我听嗰个古仔啊，睇下陈兄或者老师有冇听过，就话咧张大千就好鬼聪明嘅， 系 咁啊要卖画，亦都谋生，但系亦都研究创新自己，即系乜都做噶啦，又系一个好好叻嘅人啦。咁佢呢个泼墨画，佢知道风行嘅时候咧，佢喺佢个即系磨爷精舍嗰度，请一批工人，请十个八个工人喺度。咁啊，整兩支棍，整啲宣紙喺度，我諗係甲酸嚟噶啦。咁佢自己親自倒啲墨啊，倒啲色彩落去，然之後叫啲工人咁樣喺度攞，雙手揸住兩支棍攞。咁佢坐咗邊又傾下偈咁，十五分鐘、廿分鐘，好停。咁啊，全班人鋪曬上個毡嗰度停，咁啊俾錢啦，唉、哎、走，遣散啲人咁。咁佢就睇啦，揀有啲紙好大，有啲紙好細，唔緊要，佢剪裁。剪到嗰啲，咦？嗰、那個墨韻啊，或者咩啱佢咧，佢先決定係寫個荷框就係荷花就係、荷塘，或者勾啲山水落去、或者寫只艇仔就係變咗山水。佢嗰個潑墨去到咁樣，咁呢個我諗都係幾高境界喎！真係變咗，嗱，同頭先講嗰啲行為藝術，又絕不似啊！ 佢係有意識嘅藝術， 係 個意識之中，佢係最難就係咩咧？其實張大千。撥完啦都冇計，就係頭先亦都帶提於頭先，好似類似齊白石，佢就加嗰幾筆，成幅畫就提點曬，就係、似個形象出嚟。加隻艇，哦、就知個山，咁啊加個框就荷花，佢就最高就係個最尾個點綴， 即係變咗係佢最尾嗰個畫家或者 將佢提醒神， 即係佢突然間諗起個意境就擺落去。 係呢、這個係佢最高噶啦，即係你冇咗嗰樣嘢加落去咧。我張畫唔知咩嚟喎， 初初唔知 道。任你噏，但佢自己加咗幾筆落去咧，就成幅畫就生曬啦。即係呢個就係佢最高呢樣嘢，就係佢個點睛啦。我哋講畫龍點睛，佢就醒曬嗰張畫出嚟。 好啦，我哋又聽翻首歌休息一陣咧，翻翻嚟繼續我哋嘅廣東廣西。呢首歌係阿萬玉玲點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叫做 Vincent 啊 ，Vincent 讲梵谷噶嘛， 哦， 梵谷啊 ，Starry Night 都几出名嘅 ，Starry Night 啊，乐队唱噶， 系啊， 讲梵谷嘅， 讲梵谷， 好啊，我哋听下先， 好啊 ，Starry Starry Night，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ey，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in my soul，Shadows on the hills。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 sight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国家安全处拘捕九个人，指他们涉嫌制造土制炸弹，策划在本月上旬袭击海底隧道、铁路和法庭，违反香港国安法。警方相信已经瓦解港独组织江城者的恐怖袭击图谋。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说，这个组织在尖沙咀弥敦道一间宾馆设立制作爆炸品的实验室，被捕人士包括6中学生，亦有人报称是大学管理阶层，他们分工仔细，刻意物色一些即将离开香港的中学生犯案。警方检获制作 TATP 炸药的工具、化学原料、通讯器材和气枪，亦都已经冻结超过60万元和案件相关的资产。未来一年有3场选举，参选人资格将会由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检视。新公布的委员会中，主席和2名成员有纪律部队背景。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认为，资审会由哪一些官员出任成员分别不大，又指资审会背后有国安委和警方国安处协助审查，不认为资审会可以改变国安委的决定。至于民主党会不会参选，他说有待9月召开会员大会再决定。本港新增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病例，56岁男患者由俄罗斯入境。另外，寻日初步确诊的美国驻港总领事馆25岁女职员，卫生防护中心话，检视流行病学资料、临床数据和化验结果之后，认为和复阳个案吻合。中心表示，女患者今年1月曾经在美国确诊，她星期日在本港的病毒检测呈阳性，没有病征，入院后检测呈阴性，抗体检测呈阳性反应，检测结果亦都显示她并没有带有变种病，并没有带有变异病毒株。另一方面，第三批约170万剂科兴新冠疫苗今日由北京运抵香港。政府话，疫苗抵港后，工作人员随即按既定程序对疫苗进行检查同埋核对，以确保符合产品规格同相关嘅冷链运输标准，并鼓励市民尽快接种疫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像方式出席中国共产党和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时说，各国人民有权选择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这个本身就是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民主同样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该国人民评判，而不能够由少数人讲了就算。 習近平又說發展是世界各國的權利，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政黨要共同反對任何人搞技術封鎖、科技鴻溝和發展脫歐，任何以阻撓他國發展、損害他國人民生活為要挟的政治操弄都是不得人心，亦都終將會是徒勞。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434點，下跌35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326點，下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67，日元110.58，瑞士法郎0.924，加元1.248，人民幣6.483，英磅對美元1.38，歐元對美元1.183，澳元對美元0.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4.15美元，卖出1804.78美元。跟住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1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海南岛一带。按照现在预测路径，该热带低气压在明早会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但仍然同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本港晚间风势可能会有所增大，但普遍吹强风的机会较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晚间维持。市民在明早外出前请留意最新天气报告。同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在明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并间中为该区带来骤雨、雷暴和狂风。本港地区星期三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号起，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号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号至9月18号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一分钟阅读，主持李仪，制作张远军。 西蒙波娃一生精彩动人，有对自由的沉思，对真理的信仰，对自身不完美的真诚反省和无惧批判，亦都有炽热的恋情。他实际推动了世界各地的女性权益，让女性更能够为自己而活。 西蒙波娃撰写了很多哲学、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小说、随笔、传记、专著，其中他生前的自传亦都有四部。他晚年在沙特逝世后写的作品《告别仪式》亦都带有自传成分。他编辑出版过沙特给他的书信，加上几十年很多写作者对他的分析和评论，关注女性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读者，西蒙波娃他已经甚有认识了。但是碍于时空背景、社会观念以及会涉及其他人，所以他丰富人生之中仍然有很多细节被藏匿，很多真实的心思未公开透露。最近几年，他的日记和私人信件陆续曝光，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讲师凯特·寇克派翠钻研哲学、女性主义同埋宗教，写有几本关于沙特存在主义嘅著作。2020年8月出版的《成为西蒙波娃》这本书，中译本上个月在台湾出版，作者全盘检视了过往波娃的自述，综合近几年曝光的资料，捕捉了未曾被看见的细节，看到波娃立体真实而细微的面貌，澄清了社会和时代对他的种种误解和批评，能够让我们全面而且清晰地看到波娃和他所处的时代境况，看见他如何奋力回应那些阻碍和挑战，更加让我们藉由审视不同时代的另一个灵魂，来理解自己的时代和自身所抱的价值观。 波娃一生的哲学追求就是女性要努力成为那个想成为的自己，但讽刺的是他最受世人关注的就是依附于沙特，是和沙特的知识分子情侣档的关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成为西蒙波娃》，作者凯特·寇克派翠，由卫城出版社出版。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精灵一点的陈善阳，我想点《你是你本身的传奇》给香港的运动员听，帮他们打打气，因为只要你们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在奥运场上绽放光芒的。 只要相信梦定能飞，高与低，得与失，即使无法躲避，你是你传奇，前路泪振翅在高飞，即使不完美，只需经历你自己。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嗱，最后一次。嘅廣東廣西，咁啊，我哋嘅話題講似與不似，咁啊，直播室度有阿陳奕航畫家，有萬玉麟同埋主持岑日飛。咁啊，講起似與不似咧，我覺得咧，其實一個最重要嘅關鍵點咧，既唔係似，又唔係不似，係似與不似之間嗰、那個咁樣嘅空檔啊。其實係最可以能夠代表最有想像力。最有我哋叫一個可以一個天地嚟嘅，所以我諗起阿萬玉麟，我諗起孔子一句好出名嘅説話，叫做咩咧？叫做至於道就具於德，依於仁就由於藝。藝術嘅最大色彩裏邊可以遊啊，你有個空間俾你遊啊。似與不似就係一個空間，既唔係似又唔係不似，咁你喺嗰度兩個兩者之間喺度遊， 遊於藝， 遊於藝，咁呢個就係寫意啦嘛，個寫字咧，其實陳畫家問嚟寫，人哋講點解中國人要講話畫畫係寫畫咧？ 係冇錯，因為我用我哋支毛筆咧，嗰啲線條咧，我哋要寫落去，就唔可以描落去，就變咗嗰、那個。筆就存咗個韻喺度，人嘅全神喺度。因為描支筆，嗰支筆嗰個線條咧係冇神氣嘅，就冇咗我哋個精神喺度。所以寫落去就變咗我哋亦都講要求啦，個線條入唔入紙，個變化咁啊轉唔轉風，就係用書法嘅筆法配入去。就呢個係俗語咁講。但以我所知咧，就係我就話一定要寫就，我哋寫落去嗰下就係我要有信心，要傳遞個信息每一筆。 的意思在那裡，就叫寫畫，而畫畫下去有時不是沒意思的嘛，畫下去描下去那個就沒有了魂在那裡。 中國不是是寫畫的， 是寫畫，不說畫畫的， 說畫畫扁的， 畫畫不行的，你說要寫畫的， 是沒錯沒錯， 你說畫畫又不是行家來的，要寫畫， 那 個寫字是很特別的，寫字的象形文字你看，上高那個表示是一粒門頭是屋來的，下低那個是雀仔來的，這雀仔在屋中呢表示只腳個雀仔係唔想安於個屋裏邊，係要飛出去嘅。 哦， 所以呢個寫畫咧，嗱表達一種意境喎。 啊，係， 即係話唔會話話靜靜雞，即係如果問話畫畫以形似咧，成日照翻個樣嚟畫咧，嗰個就唔會只雀仔飛出去。你要飛出去，嗱嗰個就一種。另一個寫咧，就問題寫出嚟，即係飛出去嘅時候，表示你寫意、寫氣、寫心。 嗯。 第三樣嘢先到去書寫嘅寫，就要用到畫畫嗰啲咩叫骨法用筆啊，氣韻生動嗰啲，就變咗係書寫嘅技巧。 冇錯。 所以寫畫個寫字好有意思嘅。 係。 啊， 係啊。 但係問題你仲有一樣嘢，你想兩位討論一下咧。其實既然話由於藝啊講似與不似咧，唔一定講寫畫喎。 嗯。 我發覺到咧。有樣嘢咧，我哋中國藝術咧就依個戲曲，特別係京劇，都係似與不似嘅典範嚟。嗱，京劇有幾個講法啊嘛，叫做有鞭就無馬，有掌就無舟，有船掌，但你唔見隻船啫，有隻變咗隻鞭，但冇隻馬喺度。但係嗰啲觀眾全部知道你喺度騎緊馬，知道你喺度撐緊船。 佢呢個即係意會咗樣嘢，大家 佢就係似處不似咯，唔使實嘅， 大家有一個共同嘅意念喺度， 收到曬，全部收到 個意念， 絕對係。 所以你啲京劇嗰啲人講嘅，請上樓，隻手向上一遞，但係冇樓梯嘅，個個都覺得好似真係有座樓梯度，明啦，即係咁啊，唔使話好似實曬擺喺樓梯度嘅上樓就咁樣啦。 嗰個意會啊， 意會， 意會，即係趣味就喺度嗱。睇畫嗰個或者睇藝術嗰個，你同個作家或者同個藝術家溝通到，所謂神交到，就係喺呢點嘅啫，係嘛？他們譬如我們廣東粵劇都是的，開門那些哪有道門的， 是啊， 一隻手一隻腳一攬的時候，阮兆輝那些表演過，一攬隻腳其實是個門框，大家都知道，但是沒有的， 沒有的，是啊， 是啊， 這個就是傳神咯， 傳神，是啊，傳神，這個其實真是最難拿捏，亦都我們給個空間想象與大家的溝通， 是 啊，這個其實萬法同宗，很多東西都最重要，阿飛哥說齋個傳神在這 裡， 是，即是我們畫畫都要傳神， 是， 就是。但我亦都頭先好多謝阿飛哥提點提醒翻我。頭先阿飛哥提咗寫心，寫畫真係寫一個心，即係我好多謝阿飛哥又 寫心寫氣寫意， 係啊，寫心嗰下就係最高，就係 心法， 心法寫心，即係表達我哋自己，即係多謝飛哥。 即係個似不似，其實就係你問題，你唔係你話山水唔係木在山水，係山嗰個山水就係你自己， 冇錯冇錯， 寫心咯， 冇錯冇錯。 你話畫個山水，個山水本身就係你嚟嘅。 黃賓雄都係咁講噶，佢寫個漓江同你普通人見嘅漓江未必一樣嘅。張大千晚年嗰個廬山圖，佢未去過廬山，佢就提廬山圖。 係啊， 唔需要攝影咁樣寫生嘅，唔需要嘅，即係心中嘅廬山就係廬山，呢個就寫。 所以啊，張大千咪曾經試過喺巴黎去見呢個 畢加索， 畢加索啊，俾。畢加索噴到面皮嘛！畢加索話：你嚟學咩啊？學西方畫，你中東方畫咁多正嘢， 係 哇！你咁樣搞錯嘅， 反而係畢加索原來係即係睇翻啲野史啊！原來畢加索喺度練緊中國畫喎， 係係 係啊！就要調翻轉，張大千見到你用依筆唔得㗎，就送咗八支 係 啊牛耳標旗大將軍送俾佢，叫佢嚟畫，最好笑。 佢好似林哥。齊白石啲畫啊嘛，俾張大千睇啊嘛，畢加索， 即係攞佢哋靈感啊，大家都融會貫通嘅又係， 係啊，佢啊佢咁啊，又話張大千嘅潑墨都係喺畢加索嗰度。 我唔敢講張大千 亦都有 野史，但係因為佢白內障， 係 亦都要應酬揾錢賣畫，喂潑下佢啦，還掂隻眼唔得，咁啊另一個新境界， 係 即係有時有啲嘢即係野史啊，但係。 佢個配物技法係真係高， 那白內障喎，嗰、 那 個 真係高， 真係盲咗眼睇唔到嘅。 所以有時即係先天俾佢嘅嘢，可能個後天有另一個境界啦，係。但係佢個配物係經世之典。 仲有一樣嘢咧，我就最近睇到大陸裏邊討論一個問題，好有趣嘅，就係講似與不似咧，唔係講話啦。 嗯， 似與不似咧就係三， 嗯， 一二三個三，係三嘅智慧。我哋梗係拗頭啊！點解無端端？ 我都拗頭係。 你都拗頭 啊？係啊， 學嘢啊。點解似不似係三咧？原來佢係咁講。依家內地而家最近討論依樣嘢啊。 嗯。 就講咩咧？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嗯、三生萬物。係。所以似咧就係一道生一啊。 嗯。 一生二咧，二就係不似。 不似。 似與不似咧就係三。 啊！又新嘅哲学啦，又学到嘢。 唔系佢咁讲嗱，佢咁讲，佢问嚟佢用易经。 啊， 易经咧就话道生一嘅一咧就系静功嚟嘅，似嘛，就静态嘅。到不似咧就系动。 嗯， 咁似与不似咧就系静与动，即系一个静，静就系阴，动就系阳，系阴阳嘅融和嘅太极，呢个就叫做似与不似。 嗯。 收唔收貨啊？陳耀學， 我唔好咁講啊！你係大師，我而家喺度諗緊學緊嘢啊！就係、 是、我以為如果話就三就係融和，陰陽就係太極。三，因為佢哋講好玩笑，我哋話喂，你睇慈海咧，慈海裏邊講三嘅，仲三起法，仲三嘅詞匯啊，有成512條。 嗯、 二嘅詞匯咧只有247。然后一的词汇三二嘅一嘅词汇有247，二嘅词汇咧有183， 嗯， 最多系三， 最多系 呢个融和嘅各方面代表一种阴阳嘅调和同埋融和， 嗯， 合用就系似与不似。 哦，咁啊学到嘢啊，飞哥你睇啲，真系我都谂紧呢样融，即系 似咩？因为你唔可以话完嗱，似与不似，不似都有个界限嘅。不可以完全不似的， 是 所以有问题后要徐慧讲的，就是所谓似与不似的意思，就是是不似之似， 不似之似，因为仲惨，这个都拗晒头， 不是不是不似，而是不似之似， 之嗯、 所以你不唔系话完全不似，是似似地，但是又不是似。所以佢喺一個似與不似之間咯，依、這個其實係陰陽之間嘅融合， 係絕對係， 先至出咗一個似與不似嘅嘢。 係啊，水墨個淡同濃都係陰陽，咁、啊、有時拿捏咧，阿飛哥阿馬兄拿捏似與不似，即係講真，有時畫畫咧太似又覺得冇癮， 係啊， 又冇咗個韻啦，係又唔可以過分拋離得緊要，所以有樣嘢就係有時依樣嘢，我哋嘅由於藝大拿捏咧都好辛苦嘅。即係所以我不斷要自己進修。 呢個係。 所以你見到咧嗱，所以我有時睇到咧就係、是、依個易經嘅係詞， 嗯、 即係易傳啊，相傳孔子作嘅，就裏邊所講嘅説話叫做萬物同歸於殊途， 嗯、 一至而百類。所以你話由似與不似講畫畫咧，講到道德經， 嗯， 其實都可以講到佛經喎、 啊。佛經 啊，金剛經， 嗯。 金剛經嗰句重要嘅説話咧，直 exactly 就係講似與不似。佢點講啊？如來所得法， 嗯 啊，就無實亦無虛。咩、 哦、 叫實啊？咪似咯。 嗯， 亦無虛虛，咩叫虛啊？咪叫不似咯。 係係， 係嘛？咁然後佢點講啊？佢話若雲若然啊，啊若然是有啊，就妙有就非有， 妙有 無外真空。哦所以問題齊白石嗰句説話就最重要好，你唔好忽略咗佢話作畫就妙在似與不似，佢有個妙字啊， 冇錯係 妙在。 唔好忽略個齊白石嗰個字啊，作畫就寫畫就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啊。所以真依、這個《金剛經》講妙有身有就不外真空，而為若然咧不空就真空就不空。能生妙有， 妙有嗰 个妙字最妙。 其实啊，老师， 妙即系真空妙有咯、 啊，真空妙有呢四只字 就系似不似， 开一堂嚟讲，好鬼深噶，好多人听唔， 仲系一个妙字都有排讲 啊！我都睇好多， 系啊，真空啊可以讲啊， 真空妙有， 真空妙有系好难， 攞嚟做唔系佢对偶词嚟噶，妙有真空呢两个字， 真空生妙有， 系啊， 系嘛。咁你真空就係問題就話問題就係實啊嘛，無實無虛，無實咪真空咯， 嗯、 無虛咪妙有咯。 一个就睇无实真空系睇妙有就用， 嗯， 一睇一用。 咁即是话咧， 话你所有似与不似咧，唔好净系睇讲画画，佢系联系晒所有嘢嘅， 真系 联系到所有艺术，联系埋呢个道德经、金刚经。 阿白石啊、徐慧啊、宾翁啊呢班人咧，消化晒。 徐慧都系金刚经专家嚟噶， 系系系， 一个写金刚经忽嘅， 系系系， 即系消化晒呢啲哲理。而出咗佢隻手變咗畫， 因為佢當然你可以講佢唔係佛家，因為佢哋其實秉承其實嗰樣嘢，我諗啊陳兄都同意嘅，就叫做道家所講嘅叫做道法自然， 冇錯，絕對係萬法自然，道法自然，佢哋有時 以無為為法。智慧之法呢、這個道家講啊，咪就係佢哋呢樣嘢。 佢哋有時講原之又原噶， 啊， 眾妙之門有時佢哋帶翻出嚟嘅。 啊， 我有時抄翻啲前人講咧，佢哋中意又引翻啲道家、佛家思想落去嘅、啊、個哲學， 啊、 就融匯翻喺畫嘅哲學嗰度嘅。 所以你諗唔到啊，似與不似啊，可以講到道德經，可以講到金剛經喎。 嗯， 係嘛？ 最妙就 講到氣曲， 你講到虛實嗰度一定得㗎啦。 係啦，一定得。虛微就係不似咯， 係 實微就係似咯。 你濃淡係咪？ 啊，濃淡照黑啊。 所以問題你在乎虛實之間啊嘛。 係 點樣拿捏啊嘛？ 嗯， 咁啊，但係寫畫咧啊，我諗啊，古人講到黃賓雄都係啦，都係講。實嘅嘢易寫，虛嘅難啊嘛，係嘛？ 佢留白係最難。 留白最難。 留白係最難。 係， 因為由點樣將佢白托咗出嚟咧？ 係， 嗰下就係佢最考究之功夫。白係人都識留嘅，但係佢點樣留得出嚟由黑變白咧？就係佢自己所成日常提呢一樣嘢。佢點解話要畫完妝要再點墨再點墨咧？就係佢就想繼續精益求精。 嗯， 留白係最難嘅。 白位難 係啊，留白位係最難嘅，同埋有個光位佢嘅意思亦都有時講係。 系， 啊！依个真系讲经验。 哦，依、這个真系可以 讲体验， 体验啊！真系 兼教你个学识咧。 又咁， 学识 系系 学识， 要消化啊嘛。啊你呢几句点噶？妙有真空，好坑下噶。 系啊，依、這个 老师可以开一堂讲啊，要真系 包含万物噶啦，的哥系。 咁啊，原来此就系、是、啊，就系实 系 啊，不似就 系 虚系虚实之间。里面就真空妙有， 系， 绝对系啊！咁而家调翻转头啦，即系读画论嗰啲，其实呢啲净系真空妙有，已经净系写画，揾一个人写都要写一个博士论文出嚟噶啦，佢哋 系啊， 起码就系、 是、真空妙有好深下， 所以 其实 真系大。 陈耀祥，你话其实系咪画家读多啲道德经，读多啲金刚经，读佢嗰、那个呢、這个易经？都對佢寫畫有幫助。 小弟就因為畫畫內涵唔夠，讀書少，就所以鑽研好多自己有易經啊、古書嗰邊。易經啊，真係萬法同源，個哲學全部喺曬入邊嘅。有時我都試過發表啦，啲人問我畫畫陰陽，即係黑白、淺淡，都係易經嚟嘅。易經嘅哲學係。每樣嘢都涉獵到嘅，咁有時我就呢方面，梗係阿飛哥你係專家啦，我都不斷有時思考嘅，咁對我個對比畫畫咧，就出嚟嘅效果，希望吸引多啲觀眾個傳媒出嚟咯。咁頭先個行為藝術，咁我就做唔到啦。但我希望我自己畫之中咧，就滲透多啲哲學嘅易經嘢喺度。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嘅對畫嘅見解咯，就係、是。咁啊，飛哥其實我好多時都崇拜你哋講易經，因為呢方面都係人生哲理嘅。因為我都同我啲學生講，想畫畫寫字好，首先一樣嘢唔係練讀書就包你， 或者我哋頭先初初講搞掂個品先， 係個品好緊要， 人品緊要啊， 品緊要， 係啊個品係最緊要， 最緊要 品格高品格低定咗你啲畫 嘅， 係啊，好啦，咁我哋都講唔曬啦，咁我哋講講明晚嘅題目就係、是林以樂同埋屈偉豪博士同大家講離婚後仔女嘅適應。咁跟住落嚟就係啊那些年嘅張偉基嘅節目啊，咁啊，最後一首歌就黃婉之唱嘅《畫兒》，拜拜， 拜拜， 拜拜。 情傻到留下耳朵给情人做装饰的怪客，谁受过怕感动，还是觉得惊吓？苦恋刺痛全被抹杀， 百病贫困仍然无悔，未曾卖过研究画画，只是为了呈现世间光明，来叫开心可散发，无视血色苍白，忘掉过得潇洒，色彩鲜嫩全是自发。你听过梵高吧，值几多吧，我那人格难否吧，求全人人明白。向日葵赢到了后代的收藏研究，无奈有生之年才收得出一个客，无奈那种勾勒，无奈那种不化，一幅心血才值二百，万人做上万年难买艺术杰作，从未获得当时留意，难道人死商业才计得到他价格，难道妥协一或难道放弃风格，跟风一下然后步伐。你听过梵高吧，值几多吧，只有人格难表白，求全人人明白，他有权恋去话，也许口袋又不止一片空谁定价凭卖艺讨生活，谁会沦落持者精神病院关起的过客，难活